今次读紧一个鬼故事，叫做《鬼群》。我系一个鬼故事嘅爱好者，中意听各种各样嘅鬼故事。今日我就同大家讲一个关于鬼群嘅故事。嗰一日晚上，我同以前一样，打开咗网址，登录咗各大嘅鬼故事网站。我喺网站入边睇咗几篇鬼故事，但系觉得无聊起身啦。於是我就点开咗我 QQ， 发现我依家嘅等级可以免费建一个群。於是我谂都冇谂就建咗个关于灵异故事嘅群，见到群号我觉得非常之唔错，於是就改名为灵异鬼故事群啦。个群啱啱建好，准备拉人嘅时候，屋企嘅门铃响咗啦。我於是起身就开门啦。当我喺门口嘅猫眼往外望嘅时候，一个人都睇唔到。我觉得有啲奇怪，于是我就打开门去出去睇一睇，四周望咗下，都系冇人。于是我就关翻门，再次坐翻去电脑嗰度。呢阵时我见到500人嘅群里边，居然爆满晒啦，佢哋嘅等级亦都自己派咗起身啦，啲名都十分之奇怪，有啲叫吊死鬼小五、硬死鬼小丁。我见到啲排名就有啲奇怪啦。更奇怪的是，我根本就没有邀请人，他们是怎么入来的？而且入群必须经过我的同意，这些是什么回事呢？于是我往上拉，排在第一的居然是我，我的排名叫做活人安然，这些是什么回事呢？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即使入群，我都是用我的网名，而我的网名叫做小姑娘的。今天实在太奇怪了，算了，我都系睇下啲鬼故事先。我见到群里边一个人讲嘢都冇，于是我就发现先啦。你哋有咩鬼故事啊？要真实嘅、哦。一分钟之后，我竟然见到有500个人发啲鬼故事出嚟。见到咁多鬼故事，我就兴奋不已啦。直接就拉到最上面嗰行，从第一个开始睇。第一个系关于车祸嘅。死的是一具饮醉了的司机将部车开了落河。第二个是讲抢劫银行被警察死死了的。然后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我一直拉下去看，到了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竟然是死，安然死在电脑前面，是死于心脏病发的。我看到这些文章就有点火气了。哪个死的？哪个作咒我死？群里面一片的沉默。於是我就打字上去啦。如果你哋唔承认，我就将个群解散噶啦。啱啱讲完，门铃又响咗啦。我见到群里边都冇人回答，於是就走去开门啦。快到门口嘅时候，系咪刚刚嗰个人又嚟玩嘢？如果系佢，我就揼柒佢啦。冇办法，我依家心情唔好，鬼叫群里边嘅人叫我死，将我把火点咗起身。我轻手轻脚咁就走到门边嗰度。门铃声仲喺度响紧，我一下子就打开咗门，然后四处一睇，外面空空如也。我望咗望，然后大声咁讲：唔好俾我捉住你，唔系要你好睇。讲完之后就气愤咁关上咗道门啦。我嚟到电脑前边，发现啱啱睇嗰啲故事全部都消失晒啦，就好似俾人清屏一样。我打开咗消息记录去揾啱啱嗰啲聊天记录。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记载，奇怪了，难道有人盗了我的号？突然之间，我的网页自动弹出，一次性就弹出了8张网页了。我见到的网页还在加了钟，于是就准备将它们关上了。鼠标刚刚到关闭窗口，我就见到一张加载好的图片了。那一张是被打捞起身的车辆照片，上面的信息跟群里面鬼故事的一样。此时的我就有点惊了，急忙点出第二个网址，冇错，同群里边第二个故事是一模一样的。唔通其余的网页跟他们啱啱发的故事的内容一样的？啱啱我看过他们的名字，按住派行第一发鬼故事的人的名字叫水鬼小岛。啱啱我见到那部车没看到名字，希望保佑出事的人的名字不要跟群里边的名字一样啊。鼠标慢慢地往下拉了。我见到喝醉酒浸死，个名就叫小道。 睇完之后，我急忙点到最后一个网页，顺便系间屋。由于图像仲喺度加载中，我就隐藏咗入网页啦。点开个群里面一睇，里面个群乜人都冇，得翻自己，而我个名仲系叫小姑娘。呢啲系咩回事呢？我即刻点开网页，发现里面得翻一张网页，呢张网页加载好啦，里面系一间房。房前面是一个女仔在浏览网页，她穿着红色外套。等等，这个不是我吗？什么回事？我急忙往下拉，下一张就是我惊讶的目光了。而电脑里面现在伸出一只手臂，正慢慢地摸向我胸部的位置。我越看越心慌了。我不信邪，就继续往下拉了。下一张是内视图片，一只手捉住一个心脏，旁边仲写住几个字：大学生安然心脏病发，死于电脑前面。我想走，但系眼前嘅视线越嚟越模糊啦，慢慢咁就全部黑晒啦。